啊，依家男女嘅第二节又翻嚟啦吓，咁啊头先咧就讲到阿 Ben 少咧吓，佢自己嘅好多嘅个人嘅睇法啦。咁咧，其实阿 Ben 少啊，我想问啦，你结咗婚之后有冇一啲对唔住太太嘅嘢啊？ 有，系唔啱嘅，所以 系乜嘢唔啱先？ 就对唔住太太嘅嘢，梗系有试过啦，系唔啱嘅。所以话去玩 乜嘢对唔住太太？ 咁都系男人都系出去玩啊啫，基本上 玩乜嘢？ 都系阿夜总会啊、sauna 啊，但我冇办法啦，我 sauna 夜总会。都是我的工作嚟嘅，因为我要出嗰啲杂志㗎嘛。 嗱，我识十 即係攞 正 牌 九个半都係讲哎呀真係冇办法啦，我嘅工作要逼我咁样。 你唔系嗱你唔同。 哎呀我真係。 嗰啲係话应酬。我唔系嗰啲夜总会同桑拿我客户嚟喎，唔同喎直头系。 喂你客户咁。 係俾钱我使㗎喎，所以我得闲都要 人哋去滚，咁你要陪人去滚。 我唔系陪佢滚啦，啲客户咪会介绍啲女仔俾我。唔试我就唔试啦基本上。 佢又奇怪， 试我就唔试，因为见得太多咧，就其实就冇乜兴趣啊。即系当你一个礼拜睇几百个，你其实冇乜感觉噶。 喂，嗱，你话你曾经做过啲咸湿杂志噶嘛？ 啊，而家都做阿蒲王啊嘛。 啊，而家做紧阿蒲王啦。喂，嗱，咁你有好多啲好靓女啊，好身材好好嘅 model 嚟影相啊。 但其 实 好多 时 咧都系。执出嚟嘅佢咁， 你唔好理佢执唔执先啦。咁但系咁喺你面前着咁小衫，咁你哋男士都会心喐喐嘅，系咪啊？ 哦，好简单啫。当你去做，好似譬如咁，你做海物审裁处，每日睇500本咸书，其实你唔会有感觉噶嘛。 哇，简直虐待我觉得。 你睇到咪佢都咪就系，咪就好似只狗行过咁，你冇乜嘢感觉噶。当你睇得多，你就唔会有噶啦。少见你先会有冲动嘅啫。 但系你会唔会真系会有遐想呢？ 遐想。都话睇得多就冇遐想啦。 即其实我意思即系话，你过去咁多年啊，又蒲大陆，又香港四围去做生意，你紧会对某一啲情况系出现咗啲遐想而出轨噶嘛？ 有啊， 其实你都讲话 我曾经何时如果李嘉欣啊，如果嗰阵时李嘉欣俾我咧，我谂我都会出轨啊。但李嘉欣我识唔到佢啊嘛，最主要系佢又唔沟我啦，系咪先？ 嗱，其实讲来讲去咧，阿 Ben 少都唔想讲真话，点样出轨？ 唔系呢个出 唔住老婆， 唔系出轨问题，系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叫做梦中情人。如果遇到个梦中情人，你根本避唔到。但系个梦中情人系咪会沟你啊？另外一回事啦，系咪先？啱唔啱啊？你个梦中情人边个啊？ 喂，你快啲讲！ 我想问你个男嘅梦中情人， 你点样做错嘢先？ 咁佢系靓，咁啊自然就系啊阿张智霖噶啦。 阿张，即系你同你成日都幻想同阿张智霖一齐嘅。 我哋一定要逼到阿 Ben 少讲真话。 咩真话咧？ 嗱，佢到而家都仲未讲真话噶。 嗱，其实咧， 点样出轨啊？ 我去过夜总会出轨试过嘅。 点出发？点出发？ 咪去出台咯，同啲女仔 出台点样搞法先得噶？ 饮醉酒咪去上房咯。咁试过噶，咁但系个问题咧， 你太太知唔知？ 哦，我太太系俾嘅，喺结婚前嗰阵时系讲明话，如果唔俾去夜总会系唔结婚嘅。 系唔系啊？我唔信咯、啊， 我唔系好信。 呢、這个识我嘅人都知道嘅。 唔搞错，大佬，你即系你谂下，就你出完轨，你又要清洁下咁啊？系咪？ 谂住太太有冇话？哎，你去做个全身检查先 啊？ 系啦。結婚 哦，出身结婚前个都要做全身检查啦。我差唔多有呢、這个乜嘢啊？嗰、那个叫做。咪地中海贫血啊嘛，我有个轻微地中海贫血啊，话我你有冇啊，猫姐你 有咁嘅基因 系 嘛？ 冇， 你冇啊？咁你有冇 好健康？ 你猫面贫血系嘛？ 唔系啊，佢个荷包 食得多， 唔系啊，佢个荷包贫血啊， 肝硬化，所以要食四小宝啊，抗癌啊。 我比较麻烦啲，因为我老婆咧系嗰阵时结婚前系话。我哋系讲咗系俾我去夜总会先至结婚嘅，系好少我男人可以咁讲得掂嘅。 但系你话俾你去夜总会啊，冇话俾你继续有下文喎、啊。 佢又有讲就系话下文得，但系咧只有个女仔一次，唔可以个女仔重复两次。 哇，咁你晚晚唔同，咁咪仲衰？ 啊，佢话得嘅，佢话咁样。 咁咪仲衰？ 只要做咗安全措施就得噶啦。 所以点解佢会娶个老婆啦？ 唔系啊，咁佢，但系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嗱，就算你攞安全措施，都唔保证100%安全噶嘛。 咁呢啲嘢，如果做咗安全措施都唔安全，都冇办法啦，系咪先？ 命中注定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佢老婆系信佢， 系啊。 呢个系真嘅， 系啊！就算我赌钱，我老婆都信啊，即系唔会乱嚟啊，即系觉得我定力系比较够啲嘅喺呢方面系。 因为你见得多， 第一 见得多咯，都系玩得多都系个问题。 第二咧，佢老婆咧系纯情绪嚟噶嘛？ 唔系应该话佢太太就系觉得担心都冇用啊，你都系玩噶啦，系嘛？我担心有咩用咧？咁 咁讲真又系少嘅嗱，即系如果你话咁听吓，有几个男人会就系结婚之前嗱，我信你先啦吓，当你讲真啦。咁有几个男人会同你讲我要去夜总会系嘛？咁样讲 唔系唔系，我系话如果你唔俾我去夜总会玩咧，我系唔结婚。我 结婚。 啊，咁佢话啊，咁俾啦，咁啊 ，OK， 呢个条件嚟噶吓。 所以即系原来咧，佢真系巴闭啊吓。 嗱，我头先因为系咁样，结婚之前已经系做紧呢一行噶嘛，系嘛？即系出呢一个杂志。 哦，出结婚前我都系做紧杂志嘅，但系就未出成人嘅，应该结婚后先出成人杂志嘅。 喂，咁你喺出轨嘅时候有冇一个愧疚感咧？ 男人嗰啲系叫做排毒啊，冇办法啦，排毒系好紧要 啊，排清毒素，身体又好，冇几多公升嘅啫，你呢啲毒素， 咁啊要问阿靓啦，呢啲真系唔好知。 你讲 男人有几多公升？你问呢啲嘢唔系应该无限嘅咩？唔好成日睇嗰啲电视或者电影呃咗自己，呢啲系无限噶嘛？男人应该系 咁都咁样睇年纪嘅， 咁年纪都系。咁 呢个常识嚟噶嘛？呢啲 只系个密度，一年底系令到个密度冇咁高啫，但系唔系代表冇啊嘛，两样嘢嚟嘅。 咁冇话冇，冇话冇话冇嘅。 有啲人有啲人日日 J J 都得噶啦，系咪先？ 真系犀利。但我想问啊，譬如你跑大陆啊嗰啲咧，咁你见到啲冇玩过嘅男人，通常佢哋喺咩情况就最容易出轨咧？ 冇玩过男人通常咧，就系、是、咧。个女仔对佢好少少咧，就觉得佢系全世界，又觉得佢好爱佢一个咁样，即系觉得自己系情圣。当你越少玩咧，你就越觉得自己系情圣。 嗯， 如果你好似阿 Tom 少咁，日日玩啊，日日都跳舞啊，咁点会啫 ？Tom， 但系我想问啦，咁你话情圣点解佢哋会觉得自己系情圣咧？因为嗱，我哋唔系男人嘛，我真系估唔到啊！ 唉，个女仔同你讲句，佢又嗲下你啊，又话哎呀，我想你，我想你咁啊，佢就觉得自己系噶啦，根本就成日喺度自我崇拜中啊！佢哋基本上就系、 是，其实佢系应该佢系好恨咧，所以 渴望应该系渴望嘅，可能因为有时好多时男人出轨咧，去咁多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可能咧就系个老婆恶到你惊啊，多数时候都系咁啲。如果个老婆越恶咧，个老婆系越中越滚噶。 即系你可以话，如果佢哋嘅相处冇问题嘅话咧，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两公婆相处冇问题，咁佢哋沟通到嘅，咁、个男子出轨嘅可能性就相对低啲啊。 次数会少啲， 次数会少啲，即系话唔一定唔出轨。 诶、都系嗰个男人有高丸酮噶嘛， 又讲高丸酮。 咁、你老婆咁男人有高丸酮好密噶嘛，系先你知道。 但系点？但系因为点解咧？我哋成日都话透过想透过呢个节目咁分享多啲人嘅经验啦，或者唔同嘅人睇法，咁可以帮到即系大家啲网友可以了解多啲，譬如女人可以了解多啲男人啦，男人又了解多啲女人啦，咁希望大家有个好啲嘅生活啦。咁其实如果而家正值系受紧吓，学你话斋呢个常常好容易俾高丸酮影响嘅男士，你有啲咩嘅忠告俾佢啊？或者你点样可以会好啲咧？ 运动多啲咯，跑下步啦，健下身啦，因为呢啲高丸酮都系啲精力嚟嘅，等于吓。 咁不如调转啦，我又想问啊，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女士，佢结咗婚啦，佢点可以令到佢老公少啲出轨，或者甚至唔出轨咧？系慢慢衰索佢， 都应该冇咁多精力噶。如果佢哋有细路仔嗰啲，真系 有细路仔关精力咩事啊？ 因为咧，女士咧，嗱，上次你梗系冇听我哋依家男女啦，唉，你冇听 我 Tom 讲 依减男女嘛，你讲咗我睇 依家男女啊，咁咧上次咧上一集咧，如果大家啲网友就会听嘅话咧，咁听到啊，我哋个主人翁阿 Tom 佢都话啦，因为女士啦，特别系传统嗰啲添啦，咁咧你发觉当你有细路仔啦，咁要照顾屋企啊嗰啲咁， 所以你其实你留意一下啦， 都好多 好多男人咧，当有细路仔十几岁咧。啲男人好容易出去就去玩噶啦，基本上成日都会，因为佢又唔方便啦，第一喺屋企，咁个同埋 畢竟對住個老婆咁多年其實都會厭嘅。事實男人真係比較麻煩啲，因為中意新鮮感。因為其實你好似啲貓同狗啊，公嘅都特別係中意搞嘅啦，都基本上冇辦法。呢啲係嗰個雄性嘅特質嚟噶嘛，冇辦法。 係啊。 咁你話要咁就係話最緊要其實男人咧，你話唔俾佢玩咧係唔得嘅，我覺得。即係你話佢短絕係唔得，反而要諗下辦法佢要翻屋企嘅，呢個係緊要。 咁對於你嚟講，點解你會翻屋企咧？ 你覺得最緊要就係、是、你又覺得翻到屋企你係開心自然，你咪會翻屋企咯。如果你話我日日都嗌交嘅，咁你點會想翻屋企啊？即係好似你上次咪有個節目話嗰個男人搞賓會乜乜物咁。 哦，係啊，話阿算你啦，我聽節目。 咁嗰個老婆肯定強勢到極嘅喎、哦，咁你冇辦法，個男人唔係咁嘅喎。其實佢暗春咗幾十年啦， 係 係啊，嗰、那個嘢一定係暗春咗好多年啊。 即系作为一个男人，你就觉得佢系即系受欺压咁样咯。 佢基本上喺屋企基本上冇地位，咪冇地位嘅男人佢点宣泄啊？ 但系我记得咧，当时我都喺度啦吓。咁其实佢系一个好静嘅人嚟嘅， 好静代表唔咸湿。 哦，我冇讲啊，我就系话佢好静啫，佢未必系冇地位咁嘅意思啫。 嗯， 佢个老婆嗰日咁讲，基本即系嗰个节目咁样讲，好明显个老婆已经主导咗嗰个喺个屋企嘅生活啦，基本上。 主导啫，唔等于佢系一定恶啊嘛，系嘛？ 唔系啊，通常啲阿妈咧， 咁你主导咗，你基本上个男人就冇权话事噶咯。 不过喺一间屋入边咧，通常啲系阿妈咧出最多声噶嘛。 系啊， 啲阿爸咧就坐埋一边噶咋。 系啊， 喂，咁我又想问啦，你太太点样可以令到嗱佢喺屋企一定系佢照顾个家庭噶啦。 系啊， 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又冇感到佢嘅，佢俾到你压力，你觉得好舒服，但系佢又喺度照顾到咧？ 咁其实就基本上倾偈嘅时候咪倾偈咯，正常情况下就唔好再啰嗦咯。啰嗦其实系男人最大忌。 咩叫啰嗦啊？ 即系都暗暗沉沉，暗暗沉沉啊嘛。其实男人要顾家，其实压力好大嘅，好多时都系。如果香港一个即系正常啲顾家嘅男人，其实压力好大。如果你再啰嗦佢咧，佢就会喺度。其实男人一谂唔通咧，就会逃避现实嘅。男人系会咁嘅。 哦，我依个发觉 是，男人系特别特别逃避现实噶。咁当然有一个女仔同你讲，哎呀。先生，你对我真好，咁咪就死啦。咁一啲人咧就会自己幻想咗自己啊，我系咩人啊，咩人，自己喺个幻想空间度啦。好多男人都系咁。 唔系啊，以前啲阿爸咧都系咩噶啦，啲阿妈成喺度 咁所以以前啲阿爸都会出轨噶。 唔会噶，可以见得少好多噶， 机会问题啫，唔知同或者冇。 系，我觉得系机会， 或者唔识去滚。 或者冇钱去管， 其实你唔好搞错， 啲钱俾阿妈。 其实你要记住啊，香港叫鸡嘅男人系多到你惊噶，好多都系结咗婚噶。 喂，呢样嘢我哋唔够去熟啊，因为佢真系做呢啲杂志噶嘛。你讲嚟听下， 讲下啲数据嚟听下好。 哇，香港真系多啊！香港如果平均一日咧，系讲紧以万做单位嘅叫鸡嘅人数。 哇！系咪整体香港个经济真系影响咗好大？ 翻紧工都做呢一样嘢 吓， 嗰啲唔可以翻大陆啊嘛。咁啊，如果一来一往嗰啲，咪被播你香港人嗰啲咯，本身就系。 不过你咪话，我真系发觉咧，我即系有阵时去行荃湾某条街啊，某个街市下边咧，以往冇咁多夜晚企喺度，冇咁多楼 上啲红灯仔，夜晚都企一企咁样啦。 哇！原来我发觉唔系啊，有次我一见过，哇！喺乜呢度咁闪亮嘅，个咁有型啊，咁 sexy 咁。企晒喺条街度，然后一望上去啲大厦，喂咁多红色嘅钢管仔嘅。 喂，但系我想话啦，你头我觉得都几多嘅， 好多、啊、 有特别系有几个区啦，嗱元朗又系好多噶啦、嗯， 元朗、深水埗、荃湾， 冇错啦，真系 啦，旺角、 深水埗唔使讲啊，大家。旺角就讲唔明啦， 重点经济区啊呢啲。 其实你冇你哋嗰阵时做杂志有冇谂过系大概有几多咧？估计？ 几千个咯， 知唔知啊？ 系几千个啦，一万都唔到嘅。 即系嗰啲本地嘅， 啲人有啲好啲鸡头会带嚟嘅，有啲咁好多啲攞单程攞啲几日证咁嚟做嘅。同埋而家好多啲新移民，其实离咗婚就出嚟做嘅，好多都系嘅。其实已经好多比例好多添， 比例好多 吓、啊，都因为搵唔到嘢做啊，同埋搵钱比较容易啲啦。其实都系血汗钱嚟嘅。 都辛苦噶，讲真，即系。 喂，我哋嘅印象就觉得咧，大陆嘅女士系比较豪放啲嘅，系咪咧？ 大陆嘅女士比较豪放啲，其实好简单，应该话俾你听，都市城市嘅女仔系比较豪放啲。 系， 就算香港都系噶，你睇下尖沙咀啲女仔着得性感好多啦。 着得性感唔等于佢开放啫。 吓、啊，如果女仔唔开放，佢着得好性感。 你谂唔系太， 我真系唔好信、啊。你话你个女仔，如果你唔开放，你着得好性感，我唔觉得会系、啊。呢样嘢相对。 首先又 define 下性感先，嗱，即系我哋一定要讲 define 下嗰个咩叫性感。 一件透明衫咁样个巴托咁行出嚟，咁啊，净系见到咁样行出嚟，咁呢系咪性感啊？好多都系咁着噶啦。 香港女仔好少。 都有， 有，好少，相对真系少。 睇睇喺边度见得最多？永远都系尖沙咀见呢、這个形状系最多嘅。 旺角， 旺角， 旺角尖沙咀咯。咁你觉得呢个边啊？咁你啦，跟住啦，你冇理由喺石硖尾村见好多噶嘛？ 石硖尾村全部都系阿婆阿婶， 真系搵个靓女都难。 着你都唔想睇啊！ 咁旧嘅村真系，你呢个比喻唔得啊！你再讲过啊 ，Ben 少， 再讲过，俾个另外一个。 即系我都系觉得咧，逢系都市嘅女仔，点解会咁咧？因为竞争大啊，你都要出位啊。其实大家都系个，其实喺度，大家喺度拣紧啲，即系大家弱强食紧啫嘛。其实基本上， 你会唔会拣呢一类嘅人啦？ 所谓嘅出位系咩先？出位为乜啫？ 我出个男仔吊金龟，男嘅就吊索妹，就系咁噶啦。大家都系咁谂噶啦，系咪啊？ 咁点解你又唔？ 以前我喺尖沙咀，我都焦晒头，着晒西裤咁样去沟女嘅，一样嘅嗰阵时都系猎食行动啊嘛，嗰阵时系咪先？一样嘅。 士高玻璃锁 破。 嗰阵时我着件衫都闪嘅添啊，我记得嗰阵时去 disco 嗰件衫闪嘅， 冇着埋松高鞋。 仲有 disco 啊，大佬。 因为我高啊，我冇得着松高鞋啊。如果我着松高鞋咧，嗰个猫姐三个头真系。 佢有成绩啊！ 时光倒流七十年咧，当年嘅基斯杜法里夫，佢同嗰个系嘛个比例真系噶咋，但系一样。 其实唔系噶，你唔好搞错。高嘅男人系中意矮嘅女仔噶。 点解咧？我又真系好想知啊！ 你留意一下都系 你话晒都系一个高嘅男人啦，系嘛？ 系呢个男人中意高嘅女仔， 系矮嘅男人系中意高嘅女仔嘅。 点解咧？ 高嘅男仔佢唔需要揾个高嘅女仔嚟陪佢，咪觉得佢都够高咯。同埋咧，觉得保护到人啊，呢个系其实有个英雄感嘅感觉。 哦， 矮嘅女男仔啫，识个高嘅女仔咧，就系希望个成功感啊。因为哦，我自己咁矮，沟到个高嘅，咁咪觉得自己好似好巴闭，都有呢个特性嘅。 嗯， 所以你问我啲嘢咧，我未必唔明，因为我本身咧都系几多着数喺我面前嘅，所以基本上你话矮嗰啲男仔咧，你应该要问个矮嘅男仔嘅答法先得。 喂 ，Ben 少啊，你都有个女啊，第日阿女啊带啲男朋友翻嚟，哇，你系咪要真系 有咩要求啊？ 夹到实啊！ 要求就冇嘅啫，都系人品紧要。 带佢翻嚟，等我 scan 下。 诶，要嘅，我都会。 诶，有冇毒瘤？即刻俾啲四小宝去食。 好嗱，咁咧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呢一节。 好，多谢大家网友。 系啦，多谢我 Ben 少啦。 系啊，多谢晒啦，系啊。咁我哋下次再讲， 好， 拜拜，拜拜。